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到时北京时间9:01:4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昨天我不在，想我了没有？虽然我不在哈，但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已经发了红包。哎，对，收到红包没有啊？虽然没有在线上，但是我依然活跃在线下的哈。好啦，那这个收到，哎呀，好，低调，收到红包的各位你呢？如果你想回馈我哈，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红包，发位是吧？对。好了，新朋友呢，欢迎你们赶快把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你给我发红包。哎，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了。家族一群已经满了，二群现在还有空位啊，虚位以待啊，就等你了。好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会吗？把你的个人微信二维码截图之后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官微就 OK 了。我们的官微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今天是2018年12月13号星期四，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哎呀，2018年这还能再说几次了？这年就快过完了，新年计划做好了吗？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季自驾圣地云南大海草山。彩云之南被遗忘的采景，冬季呢别有风味。说起云南，你大概呢会想起四季都有的鲜花、繁华悠闲的古镇，还有美丽的美丽雪山和玉龙雪山。但是你大概不会想起草原吧？哎，和那遍地的牛羊是不是？其实云南也有哦。在曲靖大海乡东南部，有一片遗落的瑰丽绸缎大海草山。这里的草野辽阔，却不像呼伦贝尔那样的一望无际，而是充满玲珑曲线的。秋冬时节，这里没有北国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却有金辉铺洒大地，盖雪山峦交相环绕，美景和美景的叠加，哎呀，让这里显得不再那么寂寞，却是多姿多彩的。坐标在哪儿？云南省的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东南部，走起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50周。你听到今年的倒数第3周了哈，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Dagny More More More。第19名刘力扬 Set You Free。第18名李宇春和你一样。第17名朴树 Baby Does It Anya。 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 第16名许飞你的名字。 可你的名字在树上。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我的车厢当中反复环绕的一首乐曲，非常好听，来自挪威的女歌手 Dagny 的这首 More More More， 上到第30名，本周又上升1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其实 Dagny 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幸福和睦的音乐世家，父母都是挪威北部的音乐家了，虽然说他的血液当中流淌着浓郁的音乐成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立愿成为一名知名歌手。早前呢和挪威的摇滚乐队合作一首歌曲，但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呢他遇到了曾经与 Harry Sell 合作的制作人 Sam 之后，才打开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嘉年华。哇、哦、也带给我们音乐嘉年华的感觉哦。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Dagny More More More。 好了，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了，又是合力的声音，您怎能错过？跟上我们的节奏，动起来吧！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到第19位，刘力扬 ，Set You Free， Free。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 李宇春的和你一样。虽然这首歌曲在李宇春的众多歌曲当中算不上是最出色的，但是歌词和曲调都很朴实，曲调也舒缓和轻柔。作为公益歌曲，李宇春朴实的感情倾泻出来，让所有的听者都会有共鸣感，是不是？上周第32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 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永远为你鼓掌，和你一样，李宇春。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 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对眼，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weet da nyang， 结拐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期待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 nyang，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谢啦谢啦谢啦啦，等一幕一幕熄灭吧。啊耶妈妈耶妈妈耶妈妈，啊妈爹啊妈爹啊妈爹啦。谢啦谢啦谢啦啦，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听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 nyang， 给人捣乱。朴树 Baby That's Sweet da nyang， 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7位。其实朴树出道至今一共只出过3张唱片，唱片当中歌曲都很好听，这离不开他的精益求精了。 Baby That's Sweet da nyang，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名字，美夜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如日如星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2月15号，原力音乐节将在深圳欢乐谷玛雅水公园掀起岁末狂欢。这场主打创造力和梦想的音乐节，除了风格多元的原创音乐、炙热的音乐现场，还将以各种不拘一格的互动装置来诠释创造力。国内首创的沉浸式音乐体验、丰富的音乐打卡装置、多种互动玩法，为爱音乐的观众开启8小时不间断的岁末狂欢。音乐节将以双舞台同时呈现不同阶段的华语原创音乐，主舞台云集华语音乐标志人物朴树、黄龄、艾热、王以太，新锐原创势力廖俊涛、左岩等，他们将在炙热的音乐现场同台，现场诠释何为创造力。继续来关注，近日易烊千玺最新封面大片释出，他一身白西装，在黑夜泛舟的水上，芦苇丛生，白鹦鹉展开翅膀，画面静谧文艺，他静立沉思，似忧郁王子。昨天，歌手平安晒出一组迪士尼为儿子庆祝生日的照片，照片中平安一家抱着儿子与米奇蛋糕合照，萌娃把小手伸进嘴里，十分可爱，相貌神似爸爸，平安开怀大笑，心情很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 第14名， 蔡健雅晨间新闻。 第13名，许巍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第12名，罗志祥我的皇后。 就是我的皇后，不知心愁。 第11名，张志成梁静茹一加一。 当飞越风沙，一加一等于加 一加一等于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on't speak when you spit your venom. Keep it shut. I hate it when you hiss and preach about your new messiah. 'Cause your theories catch fire. I can't find your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turning up the fire when you speak. 'Cause if my heart can't stop it, I'll hours, rather be a coward when I was polite. I'm gonna drown you out before I lose my mind. I can't find your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cover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已经逗留很长的时间，恐怕你已经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吧，来自 Naughty Boy 淘气男孩，还有 Sam Smith 啦啦啦。这首歌曲告诉我们什么呢？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恶语的攻击哈，这时候呢，这首歌就告诉你，当遇到这些毫无意义的话的时候，就让自己像孩子一样堵着耳朵，啦啦啦啦啦，什么没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有关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见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

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经过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又纯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是我的皇后，听着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只是为你笑着。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心甘情愿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自己的血统。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从今以后，你拥有的权随时向我念我问我把握，因为这个宇宙，我只愿意，我只愿意为你低头，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星球。我的手放在胸口，却是为你笑着。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唱？我也唱，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唱。其实我就是说，你在车厢当中，如果听到这些好听的音乐，不管会不会走调哈，会不会唱，都可以跟着他一起抒发一下哈。我没用发泄这个词哈。好了，罗志祥同我的皇后，上周第十七名，本周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娘穿上白纱，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家成就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才发新芽，难得当婚，今天抱最爱回家。 爱的加法一加一是无限大，用爱将爱增加。 当岁月放下，一加一等于加， 一加一等于加。 愿意吗？到永远爱护他，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e were born ready, ready to be free, chasing every thrill we could see. With our eyes steady, waking to a dream, aching to be thrown in the ring. If nothing comes easy, as long as we're breathing, we'll go all the way or go home. We were born ready, wherever it leads, what we have is all. Enjoy the ride， 来自 Kella。Kella 呢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电音舞曲团体，三个人组成的。他们在2007年成军，音乐风格呢涵盖了很多的流行音乐，比如说 House 等等。他们的诞生呢也对其他的电子舞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又欢迎您欣赏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上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汽车的全新科技。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作为顶级豪华，考虑的应当是用户的尊重需求，因此呢，有些车上被配备了香槟储藏箱，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哈。香槟的冷藏箱隐藏在后座板之中，方便使用。而美国汽车公司发布了一款这款的配备的升级版，怎么讲？就是配备的是皮质的香槟杯托，还有这个香槟瓶哈。这么高档次的装备呢，使整辆车的用户体验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呢。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自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哦、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一并是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 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你有这样的激情吗？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天赋哈，我有。哎哎，好了，刚刚这首歌来自关喆的《快乐冰雪》，这也是真人秀节目《冰雪新动力》的主题歌，和关喆来倾情演唱的，很有激情哈。听到这样的歌曲就想动起来，找滑雪去。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听听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啊。这首歌呢，创作是因为林俊杰听了自己朋友的经历，被误解的委屈，还有工作遇到的瓶颈的难解痛苦，感同身受的，好像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些低潮期，还有不堪的情绪都涌上心头，于是写了这首《背对背拥抱》。 我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又听到了猫头鹰之城带来的这首 Wolf Fight 狼吻。以前听过猫头鹰之城很多歌哈，但是这首歌曲呢和之前的电子音乐相比增加了更多的传统节奏感， MV 呢也全程戴着狼的面具，将人们的猎奇心捧到了极致和极点。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非常经典的张信哲阿哲的爱如潮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